回望当年，我们无条件的默默付出，希望得到你们无条件的月费支持，请支持 My 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普罗政治，民声起义 ，My Radio 2015。 Hello， 各位观众你好，见过弟兄会的第九集又来啦。我是司机， 我是 Andrew。咁今日咧就依、這个礼拜发生好多事啦。今日就依、這个礼拜其实司机就好出名啦。咁喺讲司机嘅嘢之前咧，今日我哋首先卖少少广告先啊，去翻张图啊。 第一张咧就你自己啲个人恩怨喎。 第一张 之后先讲广告啦，讲。 哦，咁讲第一张先。咁第一张就系、是、话说琴日嘅素人起义啦。咁威王出咗张图，我讲嗰个声明就对佢530突然间退出，然之后搞525嘅批评啦。 可以翻翻嚟先。 系啦，咁佢咁有礼貌出张图，咁我都出翻张图啦。咁 一张嚟嘅。 系啦，就佢其实之前就同我 PM 讲过下。即系嗰图上面写嘅嘢啦，我简单重复就系佢话过，如果太少人去530咧，咁系自取其辱，咁不如解散就算啦。嗱，咁佢咁写咧，咁我无意去作任何批评啦，见到系咁写就咁写啦，或者系我中文阅读能力太差，可能我英国读完翻书系啦，中文太差啦，所以唔好理啦。咁我哋下一个就广告啦。 系咁就 下一幅图 好 就系、是、我哋每个礼拜日都会有一个崇拜，就系8:30喺翻豉油街行人专用区丰泽门口。而星期一我哋就会有团契聚会嘅时间。咁今个礼拜一就系6月1日啦，系太泽祈祷会，地点系砵兰街280号商业中心20楼，时间系8:00。但其实通常我哋会迟开始嘅，我哋会。可能練師練半個鐘，8:30到先開始。咁歡迎大家嚟啦！如果嚟唔到嘅話，或者唔知道個地址喺邊嘅話，你可以喺 Facebook 嗰度揾我哋嘅 admin 啦。 嗱，其實都講多聲，因為我哋都係歡迎大家嚟嘅，即係嗰個室內聚會。就其實都無論點都好啦，咁我都會出席嘅。咁歡迎大家嚟到嘅嚇。 好，翻嚟唔該。 仲有個第三張咧，我哋要想推介嗰530嗰個。示威嘅 吓，系啦，5月30日咧就喺下午2:00就系本土派嘅大游行，2017本土要得大游行。咁小圣堂系其中一个参与团体啦，所以都呼吁大家支持。我哋2:00会喺遮打花园集合，然之后行经呢个金钟道啊，去到呢个立法会嗰度为止。咁希望大家到时都准时去到啦，因为集合都要需要啲时间嘅。 嗱，咁可以翻嚟，呢个真系翻嚟啦。因为咧，530咧，我哋其实小圣，我哋小圣堂同埋本土力量咧，咁大家都选择咗去参与啦，咁样。咁头先提过Ray Wong嘅 case 就话佢哋本土民主前线就唔会参与，但系唔紧要吓。咁佢话Ray 咧就啱啱我收到 status 就话佢系自己以素人身份参加，咁当然欢迎啦，希望好多佢嘅迷哥迷姐参加啦。因为咧530系做乜咧？530系希望话本土派晒马，因为我冇可能531啦，531咧系第一就系话泛民啦会去北京，系去深圳啊，去面圣啦，系嘛？咁你讲真嗰句，应该否决嘅面咩圣咧？咁跟住呢531就有支聯會嘅愛國大遊行咁樣。我哋真係好難 愛國。 好難申請到5月31日同我做一個反示威都唔會㗎啦。唯有呢就希望就話有530啦，早去一日。咁人數夠多嘅時候呢，希望就製造返個聲勢啦。 咁其實我會覺得就係話我哋本土派唔一定要做到嚇冚冚，因為最初五三零呢個示威有好多謠傳啊，謠傳我哋同即係謠傳我哋依幾個主辦機構同埋本民前，即係本土民主前線嗱，即係有提佢名，算啦，唔緊要。咁但係我話我哋會有一啲嘅暴力啊、衝擊嘅行動咁樣，但係當然咧，我哋其實喺啱啱五二三嗰個喺學校門口貼嘢，已經啲人已經超乎咗社會底線。Oh. 但係好多時咧，好多嘅你知道啊，高等朋友啊，或者其他用武即係嚇本土派就覺得哇，你都好溫和，即係其實我覺得我自己都溫和， 好左教啊。 咁我自己嗌咪都係嗌下啫，係嘛？咁跟住啲市民嚇，同我無關嘅，絕對無關嘅。咁有啲市民去贴啲贴纸啦吓，话佢包庇偷渡嗰啲市民做嘅，我觉得都好温和。但原来咧去到六八九就呢啲已经系不文明嘅行为啦。咁佢放出嚟弹又好文明嘅系嘛？唉，都唔知啦吓。咁但系我只可以话一句，五三零系我哋真系需要大家去支持咯，因为都系晒马行动。希望嗰个示威，你始终嚟紧六月。政改表決而家知道比較早啲，佢大約 book 到係17、18號，應該個決戰時間嚇。咁其實就剩翻五三年之後，剩翻係唔夠3個星期啦。咁其實好多嘢會發生嘅，依十幾日，即係五三年之後。咁五三零就只係一個 opening 咯。咁但係你問明唔明啊？輸人唔輸陣啊嘛，個 opening 借咗。原来本土派咧挂住玩肥仔， 系咯， 就唔系即系挂住攻击萧友维依个所谓小朋友，就忘记咗政改。咁我觉得依个左交门啊，即系嗰啲泛民对我哋本土派嘅攻击咧，我哋需要还击咯，回应咯。喂，大佬，我哋就系你嘅，我哋出嚟示威，表达我哋嘅立场吓。咁、所以希望大家都參與啦嚇，咁咧就去到跟住咧就未出片住，即系我哋有好多相啦。今日嚇，因為我哋做嚟緊仲有26張相，咁想今日咧一次過，我就以一個類似記者但又係當事人嘅角度咧，去交代成個本土力量嘅即系呢個組織幾時出現啦。做咩議題啦？跟住點解會？咦，高登仔好似大家其實嗰件事爆發的時候咧，啲高登仔咧唔掟 event 嘅喎。哇，本土力量咧搞開雙飛，俾佢搞啦！咁真係咁寫嘅。跟住我哋一有啲咩行動咧，佢哋全部攞嚟 share。跟佢自己都可以寫投訴信嘅嘛，可能第一個反應。但佢哋又唔寫，唔係太寫。就總之我哋可封投訴信就 share 到爆嘅，第一日5月21號。咁但係講翻我哋首先要搞清楚先啦。依、這個節目本身依個叫建國弟兄會節目，其實屬於小聖堂嘅節目。我自己本身咧就CK 本身好少咧就會用個節目嚟講本土力量嘅，因為我會覺得就係想有啲拆翻開啦。Andrew 真係唔係本土力量嘅。嘅成員，咁點解咧？因為我會覺得會咁樣會好啲嘅時候，就係如果小聖堂淨係變成本土力量，本土力量變成小聖堂，咁變咗小聖堂，將來佢好似就係話，我嘅成員就一定係本土力量嘅人咁樣，我哋唔想咁啊，即係依個係，所以今次咧係因為過去一個星期啊，即係上個星期三發生啦，上個星期三上一集啦，第八集啦，咁出完街的第二日就爆發呢個蕭友懷事呢個事件啦，咁所以其實即係爭咗一個禮拜就成個人間唔同咗啦。但我要講清楚啦，因為其實我哋本土力量嘅組織可能喺咁短時間裏面突然間我都好承認就係出名咗好多，好多傳媒嘅攻擊，好多主流傳媒嘅轉載，甚至即係琴日咧熱血政治咧。阿皇上咧，阿黃潤達咧就 post 咗阿林超榮抹黑我嘅片咁樣，抹黑本土力量嘅片咁樣，又話我哋乜乜乜咁樣。咁我佢亦都即係冇提本土力量嘅名啫，但係佢就鬧阿林超榮，已經幫我還咗拖，所以我唔回應林超榮。咁但係我就真係會覺得就係話以前揾鬼提我哋咩咁樣。咁變咗就係話的而且確 本土力量的名声是大了的时候，更加就说小胜唐红本土力量要更加要拆开一点。所以其实可能我比较在那边忙一点的时候呢， Andrew 就会是小胜唐比较正的负责人，我就副咁样啦。咁就但我梗系尽量帮手啦，即系我哋两个差唔多二人成为一体一赛，我哋唔系机。咁但系事实就系话，系啦。所以我哋小胜堂可能事务好多重要，我就好多时负责讲到，但好多重要运作嘢 ，Andrew 梗系作主重要啲。嗱，咁今次 Andrew 就批准，就不如我依、這个以一个记者身份去 go for 发生紧乜事咁样吓。咁我首先要提提啦，本土力量本身就喺3月15号到附近啦重组嘅。以前2011年咧已经系诞生咗噶啦，当时我冇参与。咁但係嗰陣時因為有啲自由黨嘅人入咗去嗰度，就得個專業嘅啫，唔係太有組織嘅。2011年，咁但係嗰個人入咗個專業度咧，就係咁亂咁delete 咗之前啲 admin 啊，跟住做 admin 就亂咁鬧人啦、啊。個專業嗰陣時有成80,000-90,000人，後屘個專業就執咗咁樣。咁我啲我個專業員有一啲舊 admin 即係俾人哋踢走咗一啲咧，咁隔咗幾年之後，發覺誒好想用翻我個名重組喎、啊、咁樣，咁去重組嘅時候咧，咁我啲成員就唔會曝光俾大家睇噶啦，即係我代表曬啦。但本土力量有好多，其實有一啲成員啦，佢哋全部都好勤力，好幫手嘅。咁但係台面係我啦，咁我承受曬所有嘅傳媒嘅壓力啦。咁但係我哋就唔係話我搞個帝制咁樣，嗱你哋知㗎啦，熱血公民當然係皇上係帝制嘛，但係我哋嗰邊就唔係嘅，完全冇事精神啦。咁但係台面係得我一個，咁我都講清楚啦，就係話3月15號去重組咗之後呢，咁我加入啦，咁就變咗我做發言人啦。咁樣我哋呢其實就集中，我哋選擇咗個議題就係雙非嘅議題，雙非議題即係阿爸阿媽唔係香港人，喺香港出世，咁可能有啲女性佢係大陸嘅女人啦，佢自己可能安徽人嚟嘅，咁個老公係黑龍江，同香港全部關係，但係經自由行嘅方法嚟香港就生育啦，咁即係你諗下都好荒謬啦，一次旅遊永遠福利喎嚇，如果個仔啊成世讀書唔好，咁喺度出咗世啦，唔係好即係變咗可能一世都食中門，咁係咪幾正咧嚇？你有旅客身份嚟呢度生個仔咁，跟住可能香港政府俾完12年免費教育，即係可能養佢一世喎嚇，咁。我哋覺得依樣嘢唔合理嘅，亦都可以話一句，本身以前1997年呢個主權移交之前冇依樣嘢嘅，咁我覺得太唔合理啦。咁而且佢哋第一批就嚟夠18歲，今年下半年，咁佢夠18歲又可以一個拖兩個喎、啊、一個拖兩個好大件事啊！而家累積咗20萬，咁一個拖兩個就其實20萬呢個保守數字，我哋不嬲講開24萬。所以一個拖兩個48萬，我驚唔驚？咁而家問題啦，蕭有華嘅 case 更加恐怖。佢而家12歲，所謂啦，佢話啦，算算清啦。咁即係6年之後夠18歲，阿爸阿媽就撲出嚟噶咯。而家唔理佢，6年之後出嚟就話：阿仔，我而家冇嘢啦， 好後悔， 我哋團聚啦，後悔啦。所以你快啲申請我哋地團聚。你明唔明啊？雙非要等18年，三非係可以唔知幾，可能係好快，因為。夾硬嚟啊嘛嚇，自己12歲咁啊，6年之後咯。咁一個拖兩個，咁我哋覺得呢啲太唔可以接受啦。咁我哋個組織就全力打呢個議題，暫時。咁就算呢個議題被消滅到好啦，咁將來嚟講咧，我哋咧就會繼續會去反對自由行，直至呢啲嘢冇曬為止。因為都係我句啦。97年主權移交之前係冇自由行噶嘛，係咪？又冇自由行，又冇雙飛，又冇三飛，呢啲嘢你鏟曬，即係保持翻50年不變啫嘛。你唔好話我港獨啦，係嘛？即係成日話我港獨嚇、啊，我個組織開咗1個月，你就話我港獨啊，一個月未夠。咁呢個係文匯報咁樣講嘅，嗰陣時4月底咁嘅時候。咁所以我哋就好集中嘅，而且嗰陣時已經設定咗一個時間，就係6月6號。6月6號小一派位咧。我哋會喺上水唔同嘅派位中心裏面咧，就會有一啲行動嘅，去嗰啲嘅學校，即係今次又係搞學校 啊！哦，發曬事啊！ 發曬事啊！文明不可接受嗱，但我哋詳情會喺530公布。 但是而家我唔会提边间学校啊啲嘢，但我话俾你听，我哋个组织不嬲都系target 咗6月6号会有一个作呢个重要嘅工作，因为旧年嘅6月嘅时候，小一派委有香港女人落眼泪，上晒传媒喊，但好多时啲传媒都忘记咗嘅时候，我哋唔想今年再发生，但估计今年都有家香港家长因为喺上水住或者喺粉岭住冇学位，要掟到好远去翻学。咁我哋希望聲援下呢啲家長啦，咁、所以我哋會詳情真係唔講咁多啦。咁但係因為有呢個咁大嘅 event， 我哋諗住6月6號，咁所以呢我哋就好勤力去講街站，一個星期講三次。嗱，我哋出第四章先啊，因應一系列嘅嘢啦。我哋呢個組織嚟講呢，第一次嗌咪呢係喺3月28號，當時呢喺銅鑼灣嘅。咁呢嗰陣時呢連團 T 都未有㗎喎，呢個銅鑼灣 SOCO 對出啦，而家嗰個圓咕碌個箭靶就應該冇咗㗎啦。咁隔離你見到有個細細嘅咩斜字跟住個屎字，其實係一個青關會嘅白色旗，以前係銅鑼灣白晒晒嘅。咁呢3月28號呢，我哋第一次嗌咪呢好精彩喎，第一次嗌咪呢就引來呢五個軍裝包圍坐警車落，跟住有五個便衣，再加呢兩個青關會呢全程鬧我哋，跟住12個，我喺 Facebook status 寫就話，我成為呢最佳電套，一個人引咗12個特務兵。但其實原來可次已經係小巫見大巫，係小巫嚟嘅嚇。咁不如下一張先嚇。下一張咧係3月30號咧，我哋個香港本土力量，即係本土力量第一次出一個嘅圖啦。依、這個圖咧其實就真係我將來都會做 banner 嘅，係好清楚。喺右手邊，我個雙非家長，即係曾經係一個旅客嘅家長，佢嘅仔攞到香港國位喺度笑。另一边我个左手边的香港家长在这里哭。嗯。为什么成日都讲大陆人哭，又或者去保护萧有为的那位小朋友去吓亲去哭。但是香港人自己本土利益损失的时候哭的 case， 为什么没人讲呢？好奇怪。他其实这个家长是他很真情的。我找回到短片看的时候，今天是没有短片的。我自己对高夫呢啲资料做咪收手，我都好伤心嘅。佢系话我老公都系香港出世，我自己香港出世，点解唔系俾咗我先咧？即系我啲听到嗰啲说话好心噏。咁下一张第六张吓，唔该你。4月4号咧，我哋又系礼拜六就第二次喺铜锣湾嗌咪啦，喺金百利商场。咁咧东角度咧见到啊，即系最好啊，有个老派。咁系第一次有团 T 嘅，下一张啦，唔该你。是第七章下。这个呢我们嗌了一大轮咪之后呢、其实就一个礼拜嗌三日的啦，四月开始真的。咁呢我们试过在中环的环球大厦嗌啦、平常一定礼拜日在旺角啦，因为小圣堂有崇拜啦。咁跟住我们在戏院里去嗌咪的时候呢，咁就有啲相擺去專業度咧，啊，國師咧，陳雲咧，去加持我哋咁。 即係原來你係陳雲弟子啊？ 唔係，嗱，我哋咧係陳雲嘅讀者嚟嘅嚇，係陳雲嘅讀者同埋聽眾嚟嘅啫。啊，小弟唔好話我弟子啊，即係唔係，即係我係真係好仰慕國師，但係真係未去到呢個關係，所以我唔會叫佢老師。 得啦，依集出咗之後， okay, okay. 大公報有嘢寫。 唔係大公報寫咯，乜都寫啦。第八章唔該你嚇。第八章咧，系依个咧系上水嚟嘅，喺依个咧系五月二号嘅上水。我哋去嗌咪，我哋嗰个礼拜六嚟嘅，啊，即系我哋礼拜五多数去啲近啲嘅地方，一系铜锣湾啦，一系中环啦。星期日一定系多数旺角啦，但系礼拜六就远征嘅。咁我哋远征去到上水，呢个咧上水通向咧嗰个上水广场嗰条桥啊。咁但係呢我哋嗌下管轮冇咁逼嘅，跟住呢係不断有蓝丝带搞我。其实我哋第二次去上水㗎啦，但第一次呢就得我同另一个成员去，两条友就去上水，係 weekday 星期四嚟嘅，咁、就四月某日。咁可次已经嗌咗个零钟好顺利，但嗌到第二个钟尾嘅时候呢，可次就已经俾好多蓝丝带围啦。咁、但係 weekday 咁算啦，咁、但係今次 weekend 嚟，我哋带齐五六个人去啦，五六七个啦，有啲义工去，即系今次得闲帮手嘅啫，我哋唔系恒常有咁多义工。咁 就大可次咧就嗌咗唔够15分钟，就一大队蓝丝带系不断嗌交，不断跳人，就好多人围观，搞到条桥挤塞咗，差人就要我一定要走。咁下一张唔该你第九张，咁咧系去咗 C 出口啦。咁去到 C 出口，你见到我哋嚟个火车站咧都颇远嘅，叫我贴晒落个嗰铁马度，喺个水货客嗰扎水货客摆货嗰度咧，成扎单车嗰度咧就企咁样，根本啲人群离我哋好远嘅。吓咁唔该你再下一张第十张唔该你，咁点咧？咁我哋焗住都嗌咪啦，跟住咧我哋嗌下，佢摆四个铁马出嚟，跟住你见唔见到四依而家三个啦，其实第四个未出，四个铁马以外咧，前面咧有一有好多个一栋栋嗰啲叫栏吓，即系有地下有个窿啊，插个栏，佢将依啲栏咧，我大约系八九个栏咧，用铁链连住。跟住我嗌下乜，又把几火就数啦，又到一二三四四个铁马，有几多条铁链？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有十条铁链。你用四个铁马，十条铁链嚟包围我，隔住啲人。喂，大佬，你嗰度你搞到啲行人唔方便，唔系我喺度嗌乜扰民，系你哋无端端，即系政府或者系港铁，为一个一支咪，即系一支炮，嗰支炮千三蚊啫嘛，我成日讲吓，即系下边个。冇啊！嗰阵时都未有嗰个炮架，咁跟住喂一支炮两支咪拉过嚟，咁跟住就大家好恐慌咁啦，即系搞到呢个烂晒。嗰度有卅，嗰度我数过廿四五个嘅吓，廿四五个差佬，嗰次就系另一个巅峰啦，巅峰的巅峰咁啊！做我做电套啊吓，成日引晒啲差佬嚟包围我，跟住咧啲水货客咧绕下绕下。跟住條橋有好多村民，好多村民啦，但有啲都好支持嘅，即係佢哋話：喂，你真係冇輸毒啊！最好佢哋唔好嚟啊！咁即係成日都好多啲人咁講。嗱，第十一張唔該你，五月二號之後咧就五月十號，五月十號咧我就另一次嘅遠征，好似遠征咧就去屯門啦。屯門嗰日咧就揼到八彩，應該五月九號嚟嘅，對唔住，應該我九號嚟嘅呢個，應該喺十號先擺張相出街啦。九号嗰日咧突到飞起，但我哋后屘行喺西铁嘅火车站咧，就行到去 B 3 X， 即系时代屯门时代广场嗰度，望住 B 3 X 嘅时候咧，咁我哋就开始嗌咪啦，嗰度好多人出入嘅，咁但系又开始又系好多差佬包围我，咁我啲差佬咧就成日都话啊你好大声好大声，咁就但系俾我讲，但系不断有蓝丝闹，而且有一个咧好出名嘅。我哋嘅旺角小圣堂咧有一个 着蓝衫嗰个， 系啦系啦，有一个真系烂仔咧。我哋圣餐嘅时候咧，就企喺我哋本来跪喺度受圣餐， 拜我啦拜我， 佢就特登企喺个圣坛后边，就话啊你拜我。我有阵时觉得人哋拜你，你乱咁受，你会折福噶，即系会死噶，真系。咁但系我条友就勇悍无惧啦，同埋。我记得嗰阵时占领区十月头佢都夜妈妈十点十一点又唱歌，即系十月三号俾啲十月五号可能好多问题啦。咁跟住啲人啲 hea， 佢喺度唱歌噶，勇可无惧嗰、那个。咁佢喺度又系发晒癫嚟挑我机。嗱，嗰日就有炮架啦吓，支炮下边有个架嘅咁样。咁唔该你下一张啦，唔该你系十二张啊。嗱，依个咧原来嗰日咧我哋上边嗌，以为冇嘢，原来下边有六架警车。是六架，呢度数嗱数未必数得好准，但系大约啦吓，因为呢度影到四至五架到，其实有六架吓，咁、啊、我估唔到，咦咁重视我 嗱手啊， 因为我哋讲嗰啲系一个中港矛盾嘅问题，但系呢个中港矛盾系关于中国对喺香港殖民嘅问题，实质上系挑战政嗱、啊，即系我有冇对准政权咧？我觉得需要一定要对准政权咧？系咪？即系嗰样嘢系去 唔使你对准政权， 最紧要香港人明白发生咩事。 系， 即系我对住个政府讲到好复杂，又普选咁，我话俾你听，嗱，而家你啲差佬咁包围我，咪好清楚咯。嗱，我哋呢个组织系啊，好惹火。咁跟住咧，第十三章，五月廿号爆发肖澳华呢件事件啦。佢爆发嘅时候咧，唉。嗰時咧，我有個成員啦，就佢嗰日咧就突然間咧嗱條腰就有少少即係啲即係嗰個脊椎有少少舊患復發，就要告病假。 咁跟住咧，佢就突然间见到，咦爆呢单嘢喎，把几火，佢话 C K， 我哋去嗌咪，要即界咁跟住咧就佢攞咗支炮，古来约我食下午饭，咁啊攞咗支炮过嚟喺身，咁跟住咧倾红啲某一啲人物去倾偈啦吓，即系唔透露嗰啲咩人物，咁就倾紧一啲偈嘅，咁但系倾完就四点半就诶、欸、有你冇你落黄大仙。咁我哋去咗黄大仙地铁站啦，下一张啦，14章吓。咁、啊、我哋喺度嗌咪啦，喺黄大仙嗌咪啊！嗌咪嘅时候咧，啲市民咧啱啱都唔知咩事嘅，但我就要喺黄大仙嗌，就系、是、要闹陈婉娴，例如陈婉娴嘅老巢就喺黄大仙上村啊！其实我哋啲 下村、 啊，下村诶、上定下 近地铁站嗰个下 系嘛系嘛？我就企咗喺地铁站啦，行咁远做咩咧？大佬，我去过嗰度，但系真系又系 农场中心出面 系啦系啦，嗰度就真系冇乜人嘅，咁梗系企地铁站啦。我喺地铁站 E 出口啦，咁嗰阵时咧就啲人咧都唔系好知道做乜，但系听到就咦唔好掂喎。嗱、三飞嗰阵时候咧系我估计系我哋第一个讲嘅，因为我哋猛咁讲双飞嘅问题嘛，我哋讲阿爸阿妈唔系香港唔系双飞啦，但系自己系香港出世，但系而家系萧有为系三飞，我话喂真系嚟喺香港唔系出世。嗰陣時仲有人講話呢啲叫境外雙飛，我話唔係境外雙飛，呢啲係三飛。咁我哋嗰日就嗌咪啦，解不斷推廣呢個三飛呢個 terms 啊咁樣。咁由於我哋嗌咪嗌嘅時候，嗌下咧就遇到有一位神父啦嚇、啊，就天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應該相關嘅人咧，就金浩望神父嚇。咁佢行過就話你。 佢啊，姐姐，佢系米兰传教会嘅。 吓吓啊！嗱，佢嚟到咧就好激动啊！我话反三飞双飞，佢就支持双飞，支持双飞，佢真系咁狂、啊。跟住咧，直情就系佢仲勇过我哋平时遇嘅蓝丝带、啊，行到嚟喺我块面唔够，即系可能半尺到啦。佢越推越埋嘅、啊，佢真系我真系预计唔到佢系比一般雙飛更勇悍，比一般嘅藍絲帶，即係頭先我嗰個阿伯咧，冇咁勇悍嘅，即係水小正宗倒亂嗰個屯門嗰個體場咧，幫大媽體場，因為我嗰個阿伯咧就喺屯門嗰個屯門公園體場，嗰日頭先講嗰日就落雨，咁佢冇得體場就過嚟搞我哋啦，一係就有時就過嚟旺角就再幫旺角大媽體場就搞我哋啦，但係嗰個咧都會縮嘅。阿金浩望系凶悍到咧，就系过嚟，即系拥我咁样噶，即系佢唔怕身体接触嘅，我拥我，我真系避佢，我真系要成日逼到我要避要褪，哇！你做乜要硬冚啊？咁样吓，咁后屘佢嚟嘅时候拥咗阿爷，走嘅时候都拥我阿爷，仲拉我条咪线添吓，即系估不到吓，原来天主教正义和平委员会要搞中港人合，原来咁成功， 证明佢系真左翼咯， 真左翼，真爱主， 金神父好嘢， 金神父好嘢，但系大家立场唔同啊，即系吓，跟住咧下一张吓，下一张，下一张咧就系话呢个咧就嗱，讲完呢张咧就会停啦，喺5月21日咧就会竟然咧我嗌完咪咧发觉。个 permit 出咗，即系所谓你起码个行街纸出咗啦。有啲人就话个酌情权唔关行街纸事，但系佢系非法入境者嚟噶嘛。咁佢完全唔系香港人嚟噶嘛。permit 咩行街纸啫？查乜嘢啫？即系佢根本身份来历不明，就知道喺大陆嚟，佢自首噶嘛。咁最簡單嘅方法咪翻大陸咯，喺大陸都有孤兒院噶，咁我個外婆聲稱係外婆嘅人，又唔知道有冇關係，又亦都真係犯咗好嚴重嘅法例喎。原來咧佢咁樣咧剝削咗個兒童權利，我頭先我睇到一篇文，佢話如果個小朋友讀書係最緊要喎，你喺匿藏咗喺間屋九年，係佢最大被剝削。阿蕭又話咁樣被剝削，我哋真係好想幫佢，所以即刻翻大陸讀書最好。 我哋好大愛包容。 嗱，如果唔係喺香港慢慢查。由香港读书环境又唔系太就佢，翻大陆佢嘅根在何处，翻在何方，就对佢最好噶嘛。我系最人道，唔好同我讲话人道，我唔人道讲佢走。翻大陆咁伟大嘅国家，呢、這个咁伟大嘅中国，可以爱佢、包容佢嘅时候，冇理由我哋唔人道去人道地送佢翻去噶嘛？系咪？嗱 ，OK， 讲埋下一张，下一张就系5月21日 的事件的最后一日，最后一个图了。5月21号的时候呢，我们呢就是说那些高等人真的好像不出这些投诉信，我们有，其实是我们成员写了这封投诉信的，那就真的 share 了六七百个 share，即大家就好开心咁去 share， 咁唔係开心嘅，对唔住啊，大家都好悲愤去 share， 跟住攞封信嚟 copy， 咁即懒起上嚟一句都唔改啦，但好快地好多投诉信去到入境处，咁我哋嘅 response 係好快，即我好多谢我嘅成员，因为我自己出去嗌咪或者听好多电话睇啲资讯我都追唔切，咁我係冇能力写到呢封信嘅，但係佢写我哋成员写咗啦。咁带来就有嗰个即时 response， 咁有网民嘅赞赏，我哋停一停先吓，一阵间再翻嚟。 回望多年，我们无条件的默默付出，希望得到你们无条件的月费支持。请支持 My 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各位观众你好啊，建国弟兄会又回来了。咁呢头先呢就大家睇咗好多啦，咁讲返俾你听先啦，我哋个叙述嚟讲呢，萧若怀事件呢其实係发生咗六日到，我会捉高呼可六日嗰啲详细嘅 details， 咁我俾咗第一日嘅 details 你，5月21号话第一日其实都好多嘢发生，我哋係即时 respond 咗，走去嗌咪啦，即时去出咗啲 campaign 信啦，咁其实真係唔知点解个反应真係大好，我哋亦都有啲成员就当然转载萧若怀事件嘅嘢，咁好多人睇，即係好多人留意我哋呢个专业，可能大家都尤其是好多谢高登嘅兄弟啦，啲巴打啦，因为佢哋好欣赏我哋，就係我哋係啲死人作家话身奸细作，我哋真係有做，但唔止我哋做嘅，我觉得热血公民都有做，热血公民呢个个月都有派报纸，佢哋都走入社区身奸细作，咁我哋同佢都好相似嘅，咁我觉得即係令到啲左膠無地自容，咁但係我哋就係諗住努力去打6月6号嗰个 event 个 target， 咁去推咗双飞先啦，咁如果我唔做咁到时推唔起㗎嘛，咁样我係有目的嘅，冇热血公民咁乖咁样呢，係长年累月，咁我哋出5月22号嘅第一张，即係第17张。第17张呢就可能时呢第二朝我起身呢跟住啲有好多啲左膠就开始伏击我哋，就话你哋就系咪想搞一人一信呢个投诉啊？咁膠啊！你话你勇武，哇系咁嘘我哋，闹我哋，话我哋膠喎，我真系就算一人一信都唔系太吓、啊、太，但其实我哋冇发起啲一人一信嘅 event 啦，我哋自本身冇，之后我知道有某人去发起咗，好唔好乐观其成嘅，我冇乜所谓嘅吓。咁但係5月22号第二日嘅时候呢，我见到啲人係咁嘘呢，其实我係嗰日嗰个上昼我哋内部已经傾緊，就係咪应该要去包围啊陈婉娴嘅 office 呢，咁我哋已经有咁嘅意念，就开始就张罗搵啲兄弟去做啲图啊美术啊嗰啲嘢啦，咁所以呢我当时我做緊图嘅，之后早11点我就话啦，香港本土力量即将公布我们有什么行动去回应三非萧友怀事件，我们提供呢某网友嘅投诉信给大家参考呢，并不代表香港本土力量，只有寄投诉信的温和行动，敬请期待。啊，呢啲就係我哋呢啲嘅 preview 啦，即係做嘢之前呢有一啲预告啊。咁我嗰时就諗，嘩再俾佢哋班嘢闹唔得喎，即刻订个预告俾你听先。做緊呀，个图未整好咋嘛，使乜咁样扯我啊，你又似你。下一张唔该嚟下。下一张呢我哋下午呢整好。咁因为呢嗰日系星期五啦。咁我咁啱同熱血公民係傾緊6月6號嗰單嘢嘅，有個兄弟啦，咁我都唔響佢個名住下，咁呢就做好個圖，咁我就喳喳臨就掟俾熱血啲兄弟啦，話喂我哋決定就係號召啲人包圍工聯會啦， 咁咧，你见到呢个图咧都做得唔差嘅，又用翻我哋嗰只基本绿色啦咁样。咁但我哋就做得真系有啲遗漏，就冇整啲地图俾大家睇嘅。大家揾得揾得好辛苦，所以热血公民咧再做第二张靓啲嘅，有埋地图吓。咁、咧，你见到就你谂下啦，礼拜五就出呢个图，哇！嗰、那个图又系爆晒喎。封存喎，又係唔知六七八百個 share 咁樣。我而家睇 like 數都唔係太重要，睇 share， 即係幾大家好似睇我哋頭會點咁樣喎，唔知點解大家眾人加冕之下係咁啦嚇。咁但係就是、其他人都可以出呢啲圖，但係我出咗啦、出咗之後咧，夜晚熱血公民都回應話，都係參加。跟住咧，黃仁達喺個節目度就係去啦。有咩唔？而家我哋香港人有咩可以做啊？咁我真系听晒，我去地招嗌咩之前，我听晒黄仁达个节目，要政治嘅节目，即系佢讲得好啱啊！就系、是、预咗唔会做到啲咩嘢，但系表达下愤怒又点啊？应该要表达噶嘛？即系你唔会系真系遇到，但系我就系个目的就系谂住去说服啲村民，唔该。唔好再投票俾死人土共啦！啲蛇仔丙种，你俾完选票去害死你嘅。咁我一直都谂就系唔一定要做啲激烈嘢啊咁样。即系我心目中嘅激烈就系可能贴贴纸，某啲人去贴贴纸，我觉得唔系激烈嚟嘅。点知原来成为文明不可接受嘅水准，我就估唔到咯。咁但系系啦， 细路好大， 系啦系啦。跟住我哋即系知道某啲网民又整啲纸牌啦，啲纸牌。都好靚噶，嗰啲紙牌，直情有張紙牌，我攞咗嚟擺上個頭添。我23號，佢就寫住呢、這個整埋劉家華個名，要劉家華幫呢個肥仔去打官司嘅，嚇、即係做佢法律顧問啦。嗱，譬如話下一張咧，19張係嘛？19張咧，我哋咧就諗住咧去灣仔嗌咪嘅嗰一日，即係我哋知道咧就一定要嗌咪噶啦，唔嗌咪唔得噶啦。咁咧，我哋谂下谂下，就去入境处。嗱，即系我哋唔系星期一去入境处嘅，我哋系星期五去入境处。咁我哋星期五去咗入境处，虽然就唔系好多人留意啦，但系我有理冇理，即系两三条友都去。去咗入境，去入境处嗰条条嗌咪，啲市民都系唔知，但系有好多都知知地。因为我去嘅过程里边咧，阿肥仔打人，我套片就出咗嚟啦。哇！真完全哗然。跟住同一日，當然啦，係肥仔去學校啦，即係巨人佢啊又冇攞，應該攞埋巨人見大衛見哥利亞圖嘅，即係嗰啲小個小妹妹矮佢兩個頭咧，309 O 曬嘴咁望佢嗰張圖咧，咁兩張都係即係你諗下兩個畫面都好正，哇一個巨人，你睇我個出拳嗰個姿勢幾英，哇我個拳咧喺個空中移動嘅時候。就嚟到可以即系可以消灭敌人咁样，你谂下佢个拳打矮佢两头个妹妹仔会点咧？以佢咁嘅脾气，好得人嘅。咁所以都系有市民睇过噶，哇！咁喺度话做得好叻仔，又有蓝丝闹我吓，咁但我唔理啦。我最中意蓝丝闹我，又闹翻佢啊！咁但系呢条肥仔真系唔掂啊嘛。咁当时啲市民都唔系好知咩叫三飞，咁但系可以出下一张啦。下一张就是我喺湾仔嗌咪个图啦，啊有图有身份，唔系我斋吹，我真系喺5月22号星期五已经去咗，去完嗌咪之后咧，其实都的而且确就又系好多好多资料好混乱，可晚亦都我哋有一啲特别嘅嘢要开会啦，因为我哋要筹备530个示威啦，咁我哋都会同啲其他组织去约咗开会，咁我嗌完咪咧。我唔夠6点就嗌完咪，因为我係5点嗌，6点9就走啦，即係7点之前离开咗，咁可能你喺附近放工遇唔到我，唔好意思啊，即係月面坑一圆，咁但係就走咗去开会，开会前呢就可以收到熱血公民啊，即係黃仁達嗰边嘅电话就 confirm 佢哋会支持我哋。是啦，原来跟住佢之后就开热血政治，就大力讲嗰个佢点解要搞陈婉娴嘅原因，令到我得到好多嘅论述嘅支撑，真系多谢黄 仁达。即系大公下一次就会话有热狗 嘅。系咁我话乜都唔系，我乜都系噶啦，起码就系第廿一张啦，第廿一张，第廿一张系啦。咁跟住咧，其实原来咧， 就5月23号呢嗰啲画面我唔俾咁多你啦，因为你哋睇到好闷，日日都会睇5月23号嘅画面啦。5月23号我哋都好多嘢感恩嘅，就係、是、我哋朝头早扑去11点 大雨啊， 好大雨，跟住我哋其实约咗啲兄弟10点喺九龙塘就聚合，聚合我哋啲兄弟唔係好多嘅，咁就分批坐的士去，我落车的时候揼到嘩想死咁滞呀，咁跟住我跟住去到，咁当然啦，黎牌见到我哋都直接讲名，黎牌见到美国队长揸住支旗啦，喺返议员大事处啦，咁、啊、好似就係所有传媒焦点喺美国队长度啦咁样，咁但係我见到个形势，咁我就我当时好忐忑嘅，咁因为究竟我哋几多个成员露个真样出嚟呢，又有晒记者咁样，管我都想蒙面可刻、我就係可刻，即係我琴晚諗过做啲唔做好呢，但实在太快呀，太多嘢，又话要同高登开会啦，即係高登啲朋友去开会，即係唔同嘅本土派勇即琴晚开完会、太多资料我其实消化唔到，我嗰时未諗清楚究竟我露唔露面，真係未諗过，咁就但係后咪我叫晒我其他兄弟就戴晒口罩蒙面，我自己就话如果我唔露面或者我戴住个口罩去见记者呢，我呢个组织就变咗伊斯兰国咁样啦，因为只绿色呢只绿色好鬼似伊斯兰国，仲绿底白字，咁我仲蒙埋面，啲人就话我恐怖分子㗎啦，咁我就諗唉，咁我露面啦，我露面啦，咁我露面就开始嗌咪，跟住呢就个传媒嘅焦点完全就离开咗美国队长，就去咗我身上，即係因为我觉得我嗌咪係有必须嘅，咁但係亦都我嗌咪啫，咁其实有另一位阿班长喺度㗎嘛，咁我话我支咪又可我係陈婉娴个办事处有一个类似即係好多栋大厦类似山谷咁啦，因为咁好即係嗰支炮唔係好嘈，都已经係好大声，好多回音，咁所以呢变咗其实好响嘅，咁我支炮就都会好主动地俾阿班长嗌啦，阿班长嗌咪亦都好好啦，即係热血公民嘅其中一个大队嘅位，咁我但係唔知点解全部淨係记得我喎，即係佢话我係发起人㗎嘛，你係发起人嘅，即係原来罪魁祸首係我㗎嘛，热血公民只係帮手咋嘛，喂其实我喺度諗热血公民帮我呢件事，如果我出咗名，我哋呢个组织出咗名，喂我哋占光环嘅两成三成，咁其他全部荣耀尽归热狗我都冇所谓。但今次嘅事件我係预计唔到，即係预计唔到全部返返嚟先啦，不如返返嚟先啦，即係费事睇住阿細路嗰张图。我係预计唔到係个传媒咁样集中晒喺我身上。其实我係不安嘅。我是极其即是我觉得我第一日上电视冇问题。但是之后是连续三日即是这样去啲记者包围我呢，是我很 unexpected 嘅。即是我23号做完嗰件事，跟住捉我去拨咪我拨啦，是吗，咁好正常啫咁样。咁但是24号又找我去拨咪，咁仲要逼我拨咪，人间讲佢25号我去顺利村，再 星期日系佛诞， 系啦，星期日佛诞，佢包围我，我预计唔到我会短时间内咁多人包围，咁仲要我哋之前嗰晚，其实我决定露面之前，其实我冇谂过会咁，我哋仲谂紧就陈婉娴一定 close office 系点咧咁样。我哋谂就系转去学校啦，我哋系真系谂过嘅，咁亦都通知唔切去俾热狗，我哋去到现场先至，10点半我哋去到现场就嗰阵时通知热狗就热血公民对唔住啊，要好尊重你啊，热血唔叫佢热狗先，咁啊就好尊重佢哋嘅，咁就会嗰阵时先话喂，不如去大城咁样，咁佢哋知道嘅。因为我哋都查过啲记录，大城小学有收好多双非儿童，系左派学校，系好令人愤怒嘅。 啊，如果孔子全校有知咧， 咁我觉得去嗰度，我觉得我哋，因为我哋都话对准嗰间学校啊嘛。嗱，我琴日喺个商台嘅情况一天出发嗰度 猛咁執我話冇俾佢讀書喎。咁但我喺我角度講就係、是、可大城小學參與咗可個政治 show 嘛。星期四晚去，星期四上晝開記者招待會，陳婉嫻係佢主動去開啦。晏晝就佢陳婉嫻都承認咗啦，或者入境都承認，陳婉嫻推動佢哋發呢個行街紙啦。即係一開完記者招待會，下晝俾佢咯喎，做嘢真係快喎，真係佢哋真係。即是他們的祈禱真的可以直達直達政府最高層、啊、即原來陳婉嫻的禱告十分之有效、啊、即禱共的禱告、啊、即但他是不是一個少女的祈禱呢？哇 出口味 但是你是不是但第二招 去學校，星期五去第二招學校、嗯、你去做評估，不是評估，評估完可以走的，但亦都唔應該俾個評估佢。我間學校都承認 評估仲要揾記者影相。 唔係個評估係我間學校承認係陳婉嫻打電話俾佢，即係話又係特權。咁連續特權不止，仲要特登參與個嗰、那個嗰、那個 show 政治 show 製造既成事實。我覺得呢個係我間學校係最無可恕，因為佢係帶佢入個課室啊嘛。巨人见哥利亚，哥利亚见大卫啊嘛，大卫见哥利亚啊嘛，咁咩事啊？点解你要安排啲小朋友见一个你唔知道嘅小朋友？原来呢个小朋友有暴力倾向嘅，你介绍一啲普通嘅小朋友，你哋话小朋友好脆弱僵硬，点解要介绍一个密心巨大，其实原来潜在有暴力倾向嘅小朋友嘅所谓小朋友入去一个三年级课室吓亲人哋咧？可能會嚇親嘅喎，你點知咧？你話一定唔會嚇親嘅咩？跟住我喺晴朗一天蒸發個對手就話你都好大件啦，咁你大件的我冇高你兩個頭，我嗰陣時我諗唔到呢句，我真係冇高串我嗰位哥哥主持兩個頭嘅。嗱，我唔鬼提佢名啦嚇，咁佢哋都幾惡意嚇。咁我話俾你聽，頭先你睇過嗰個圖咧，我哋估唔到我哋離開嘅時候隔幾個字會有個咁嘅細路女走出嚟。咁我諗咁啦，我覺得我都講咗我的立場，或者你可以睇返最完整嗰套片啦，佢嗰啲即係好多大家網友都玩咗好耐啦，犯法又點啫，跟住喂又有做手啦，即係阿皇上嘅節目已經都好多嘅敘述，咁我哋都有做圖嘅、我哋都要反擊，所以我哋有做圖，你見到嗰張做圖啦，咁但係睇返22嘅圖啊，唔緊你22嘅图咧，23啦，咁啊，可能头先前一张，头先前一张啊，系依张，郁敏嗰张，郁敏嗰张啱啦，啱啦。嗱，其实我估唔到第二朝新闻啊，第二朝一啲嘅城报，即、就、系、是、一啲建制派嘅报纸，系起我 Facebook account。就乜都唔起，就起我同郁敏影相嘅相。嗱，呢个就唔系我攞出嚟去贴图周围养关系啦，而系成报咁做。成报咧，其实 actually 我即刻回应 cap 图，即刻回应就我很高兴啦。咁样当时咁我都高兴嘅。咁哎呀，我又同黄郁敏拉上关系啊！黄郁敏，我系黄郁敏嘅听众同支持者。但系咧，就我又唔系黄郁敏弟子，因为真系个关系冇咁亲就冇嘅。虽然我喺呢个台度做节目，咁系好多传媒即系对我有兴趣，开始我真系估唔到，即系我第二朝起身，点解会咁咧？即系吃青嘅，即系俾佢吓到真。咁但系我哋知道23号嗰日发觉有呢个妹妹眼泪嘅时候咧，我哋就做诶下一张啦，唔该你下一张啊，妈咪图啦，妈咪流泪图啦。即系我哋喺23号嗰个夜晚至24号嗰个凌晨就整好咗呢张图，但系咧我哋有兄弟咧做文胆就写字，就讲呢、這个咧系旧年六月小一派位嘅时候，你睇下好多港妈，一二三四五六六个，睇到五个港妈，因为有一个港妈喊得劲啲，我哋出多张去，个个喊到咁，即系我哋嘅判断系，其实我自己写嘅就系嗰啲。嗰啲可位妹妹嘅喊，佢隔篱有旁白话大声啲 ，OK， 嗰啲系我认为系假嘅眼泪，所以我哋就即刻就攞香港家长嘅真眼泪嚟同你对比， 咁跟住因為篇文未寫好，我就海地招係咁催啲兄弟快啲寫好啦。因為國師咧要坐飛機去台灣紅林逐水咧去開座談會，咁佢話星期日下晝都要出街食嘢，咁國師同我講就喺 Facebook PM 度，咁我國師你幫我 share 我要反擊佢啊！你即係嗱，依個又係嗱，國師就幫我。唔代表我又系同佢有好深嘅勾結啦，冇啊，冇，但系我就請國師幫我手，佢幫我 share share 啫。咁 share 完咧，依個圖又係攞咗八百幾，應該好似800幾900個 share。咁劍吳都有 share， 都企喺我邊，因為嗰陣時嗰個輿論又好得意，又好似係唔知點解會企咗喺支持我邊。但系按你平時香港人好和你非非噶嘛，咁但系我出呢個圖嘅時候，係我哋眾兄弟其實過去嗌咪啲 banner 就係呢啲嘢嚟啫嘛。點知佢咁蠢，佢揾僆仔同我講眼淚，我咪揾翻我平時嗌開嗰啲，即系我唔知道共產黨即系點解佢哋啲嘢咁機械咯。即系你嘅對手你唔知邊個，你就亂咁出招，而家咪賴嘢咯。等於長毛啫嘛，長毛唔知道邊個，點解要連30萬我隻抽？最後咪俾新個頭俾我斬。唔該你下一張啦，唔該你。5月24日我哋 share 呢張大媽流淚圖啦。哎呀呀呀呀呀！咁咧大媽流淚圖就24嘅有張，呢、這個咧就升係啦，呢張嗱呢、這個記者招待會咧就我哋咧，其實因為話5月30日有遊行啦，決定咗5月24日有記者招待會，咁我哋晏晝就走去立法，即係金鐘立法會嘅門口嘅示威區，就去攞記者招待會。我哋諗住，哎呀，有冇本土民主前線熱血公民又未應承，而家都冇應承， 有冇煙霧彈， 有冇煙雷彈，乜都冇，冇 滅失彈。 你諗下，嗱，得四支旗，即係得四個組織，科大行動。跟住中大本土學社、本土思潮同埋本土力量，香港本土力量，咁即係得四支旗，仲有用冇前線嘅？用冇前線咧，就新到連旗都未有。咁你諗下幾咁人丁單薄？我諗住，唉，依個記者招待會揾鬼喺度咩？點知我見到，咦，好多記者喎、啊！我啊咁样，原来我哋传媒好关心呢个我哋游行都系好嘅，即系上天嘅安排，上主嘅带领啦。咁我俾中间嘅刘永康咧就去不断去发布资料啦。咁样发布完资料咧，我系喺个全场里面咧，喺个记者招待会咧系死都唔出声。我希望咧啲人多啲留意刘永康啦吓。 但系结果当你焦点 啊，但系好搞笑啊嘛，佢。刘永康讲完嘢之后，啲人就即刻何生有冇嘢讲啊？咁样嗱，我谂你哋可能有啲都睇咗嗰套片噶啦。咁跟住就跟住啲人就扑过嚟熬我啦。咁下一张，下一张吓。嗱，依张咧就热血公民嘅吓，真系好多谢佢，我又扯咗佢嗰张图。佢就话本土力量嘅 CK 咧，只哭诉同咧流假眼泪，借字不提咧就大声啲 OK。啊！依、這個係我，因為我喺嗰個可炸記者包圍我，我諗住唔出聲去熬我，又激將法又勝，咁算我答你，我答你就我認為係假眼淚。咁跟住我話，因為我聽到旁白大聲啲 ，OK。咁我冇絕對證據，但係咁我主觀係咁認為啦。咁但係竟然咧上無線咧 cut 咗， 就係我認為佢係假，跟住下一句就係、是。就跳咗去就系眼睛叫眼，观众嘅眼光系雪亮就算啦。所以中间我嘅大声啲 ，OK 冇咗，我解释原因冇咗，系摆明抹黑啦。跟住就我嗰日系24号、23、24号嗰日，嗰几日都系不断睇到我个样喺个电视，我预计唔到嘅。咁跟住咧就第26张，咁咧我哋因为25号系佛诞啦吓。咁跟住咧，我哋就個諗住就係諗住唔去嗰個示威嘅，我哋都好坦白。咁我要保證啲人知道我唔去個示威咧，我就揾啲嘢去做。我係嗰陣時我個審法咁，咁就參與咗用武前線，佢哋話去順利村，因為我未去過。入境處我去過，不如去順利村咁。去順利村升完門，升完完用武前線咧。 我就諗住就喺嗰度嗌咪，等啲村民就知道如果有偷渡客喺嗰度呢有禍害嘅咁樣，我諗住係咁啦。即係我知我估計， 但係點知去到 就我諗住啲新聞玩完禮拜六、禮拜日、禮拜一，點解仲要採訪我呢？你要打壓，你要抹黑，已經齊㗎啦。點解禮拜一呢？我2:30去到，因為勇武前線話2:00我度開檔，我2:30去到，一落的士，成堆追住我，勇武前線啲人唔喺度， 十幾廿個記者， 跟住有你冇你就跟住我你啊 Andrew， 你叫我去大家樂啦，咁我 跟埋上嚟， 跟住跟住包圍咗我，前後冇退路，咁跟住就猛咁問我嘢，我都唔知問乜，我又冇嘢講。是不是我就说我来就是想升门一下勇武前线啫咁样。咁跟住就快必嗱，即是我都撇喺第二啲情况的一天出发，我冇提过快必啦。快必就笑我，就话我冇做任何行动就败走啦，仲开我全名添。真係叻呀啫。咁呢但係呢其实可以话可以返返嚟先下。咁佢嘅行動對我反而有利，就係佢開咗我名，我就可以好有利地喺商台第二日嘅晴朗一天出發嗰度呢就開真名啦。因為你都開咗喇，原來其實快必佢開咗我真名之後再夜啲啦，郁文太長，即係10:00都郁文喺5分鐘鬆啲咧，就都提咗我真名何志剛。咁我覺得冇問題嘅，即係郁文識咗我好多年，因為我以前曾經同佢一齊翻善樂堂嘅基督教善樂堂嘅，咁佢知道我真名，因為當時牧師啊林國章係成日逼我寫文嘅，咁但係因為寫文寫得太多，我唔耐煩，咁我後屘啲屋企安排嘅問題冇再翻善樂堂啦咁樣，咁咁但係佢喺我好似又有第二啲圖又話我紅啊，我真係關 同一個 post 嚟嘅，我有睇過阿 Five Meet 咧，其實就根本就係妒忌啦，好大陣檸檬酸味啦，咁跟住佢留言嗰時咧，仲要好好笑咧，佢話咧CK 咧，同埋黃毓民都敬，同埋林國章都敬拜黃毓民呢個人，但唔知點解佢兩個不和。喂，大佬，呢個好嚴重嘅指控嚟嘅對基督徒，咩叫敬拜啊？我哋政治上即係支持一個人，唔係叫敬拜，敬拜係向上帝，因為嗱。彈得自讀過神學㗎啦，佢應該好清楚呢個用語。 唔係，即係佢話黃毓民係敵基督啊。 係啊，第一佢話基督，第二就話你係假信徒咯。兩樣都係咁講。你呢個係好嚴重之。 唔係你捧到黃毓民係敵基督或者假神，我又覺得毓民唔係咁嘅人啊。 你如果你做咁嚴重嘅指控，你要好確實嘅證據。 唔係佢燒完隻狗冇辦法啦，唔鬧佢哋唔睇呢啲啦， 同信仰好有關係， 費事太益佢，即係我哋將來都未必會再成日回應譚德志啲嘢啦。佢以後得閒鬧我，跟住炒花生咁，跟住佢個節目 放佢高票數， 又高票數咁，無謂啦，係咪？第27章唔該你嚇。咁但係我哋即係咁樣敗走咧，好混亂。咁我哋就翻去順利村嘅。即係有個兄弟咧，就後屘4:00就話唔得，本來想去開會啊，咁樣咁冇氣勢，咁樣敗走，翻去順利村咁，佢真係推我翻去，咁翻去順利村咧又幾好啊，我哋又拍咗套片，啲兄弟就我係4:00翻到去，好似講到好似5:00翻到去，嗌到。又是6:00啦，sorry 應該4:00翻到去，啱啱避曬勇武前線遞信，避曬啲記者走曬，咁記者走咗就唔翻嚟噶啦 ，set 咗啲機拆咗就唔會再翻嚟。咁我好順利咁嗌咗1:30，同啲藍絲又嗌交，咁我哋專業友呢個本土力量嘅專業友影啲藍絲點樣搏擊我嘅咁樣，咁我喺度鬧又指佢鬧佢無恥咁，好開心，又話佢派蛇針餅種10蚊裏邊袋2蚊，所以想雙飛食得唔夠飽，想搞大啲變三飛，呢啲係賣港賊咁樣指住啲藍絲鬧咁。有啲網友都讚我，好啊，得閒留下呢班契弟啊。咁跟住咧，廿八咧就係、是、更加幸運啦，見到有個街坊報料咧，原來咧蕭友懷咧，原來咧係惡霸嚟噶，喺順利村咧個平台唔俾踢波就成日踢波， 即係幾惡嚟， 成日打人嘅、哦。 跟住咧講粗口鬧啲師奶，跟住啲網友講我零，即係你得罪師奶真係沒有好結果。第廿九章，第廿九章咧就係、是、我琴日個俾晴朗天蒸發出發嘅訪問，又好得意啊！佢哋竟然係做咗一個，我哋本來就我哋啲兄弟都好幫手，就做攞個錄音整咗。剪头剪晒啲广告就38分钟摆喺我哋专业度置顶，咁就38分钟嘅长版本，就成个访问喺度啊！你见到佢哋，我真系一个对四个嘅吓，因为陈志云啦，呢啲老奸巨猾啦吓，咁再加两个刘罗啦吓，即系突然间啊，我可以去咗志云饭局啊，阴公啊！咁跟住同三大贱人一齐啦，咁跟住仲要仲有教育界立法会议员四个。即系就打电话嚟就揼我一嘢，咁但系要我一抽死咯吓，咁但无论点都好啦，最后都我觉得成功度过咗，咁又亦都好多传媒抹黑，之后好多剪辑，但系佢唔系喺我做节目嘅时候可以打赢我，而系我要做完节目之后先至陈志云嗰啲咪系咁踩我咯，之后剪裁系咁一黑咯，但系商台最后俾人哋闹，就系得个抹黑咁佢啊，帮我剪两分几钟嘅论述出嚟。咁啊，今日系爆晒时间啦！咁但系多谢大家翻嚟啦，不如多谢大家咧听呢个节目。咁我系咯，暂时讲住咁多先，冇乜总结。一集系咁好，拜拜。 拜拜。